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湖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 来自纵贯线的公路，用这首歌曲在此刻跟已经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说一句这个周六快乐，下班快乐。 对，明天好像就是休息的时间了。 哎，对啊，所以今天呢，我跟艾克两个人在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也是希望就是换一种方式和口吻嘛，跟各位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开场。 对，所以就一开场的时候就放出了纵贯线的这首歌曲，因为当天听他们四个人的声音在一起出现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种限定型男团的感觉。 对啊， 李宗盛、 周华健、 张震岳 还有罗大佑， 罗大佑他们四个限定型男团，现在再也不能看到他们在一起舞台上呈现了。 对啊，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李宗盛李大哥也都开始去弄弄他的琴呢、开始弄弄其他这些副业了啊。哎，今天呢我们说了啊，就是感觉不一样。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今天这个是周六，但是因为这个十一长假的调休嘛，所以导致呢好多朋友在今天还是在补班的。对，没错。想想就是一般像这个时间段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去 不一定是去公司和单位， 去商场， 哎，对，去商场 逛街啊， 哎，逛街， 是不是？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熟悉的声音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耳旁， 来来来来来。 但是这个时间可能出现的有点过早，因为这个音乐出现应该是10点钟左右。 没事，我们假装一下嘛。 在这个需要上班的星期六，相信很多朋友又是无心工作的一天，没有关系，可能节后综合症还需要慢慢的调理一段时间，赶紧用好音乐跟工作说再见。 噔噔噔噔噔，哎，也请看夜场电影的朋友们注意从我们的商场东北门出来，我们的停车场已经关闭了，请大家散步回家。好吧，哟，这个太奇怪了啊。 对，所以我们还是今天会准备了一些好的音乐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普通星期六，此刻的你坐在车厢当中应该已经享受到这个能够过周末的时间心情了吧。 对， 因为明天是休息嘛。 就是今天你会觉得不管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大家应该都挺乐呵的，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对，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有一个限定计划，也是咱们做孙王牌的日落限定计划。但是今天我没有做一个没有做图片回复，就是不想让在开车上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就是多一些操作和负担。 哎， 我们不妨就用一首歌曲来告别一下这个日落，好不好？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亲爱的，这次日落来自帆布小镇，娱乐妆牌陪你守候，愿大家日落之后都能找到真的自我。 你怎么走了，我还在哭着，谁来叫醒我？他们都笑着，是白色的泡沫，有什么大不了呢？可是我也曾爱过那分离的云朵，它就是无法捕捉。也许无聊的生活充满着自我，才能将谁解脱。爱上我，你有的错被谁淹没，却不是我。可是我不想难过，也是摆脱，反而不说。亲爱的，这次我请原谅我转身走过。 在聊天室里面在问这首歌曲的名字啊， 亲爱的，这次日落，名字就叫这个，就是来自帆布小镇，也是这两年比较小火的一支乐队。 对， 之前我们在他这个是哪首歌，关于海边的一首歌曲吧，反正也是他们的，就会能感觉到可能现在在年轻人心中记住就是这样的一些，比如日落黄昏海边的元素，反正只要写到乐队里面好像都容易火起来了。 对对对对，但是所以就是听这一类的歌曲，有一段时间我是属于过敏的状态，就提到岛屿，提到海边，然后提到日落什么的，我都一并的规避掉 啊。 对，这就是这两天好像呈现一个脱敏的现象，好了， 哎呦， 治好了。 哎呀，真行啊。聊天室里面生如夏花就说了，说二刷了早间我带班的节目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耳刷吗？ 对对对， 还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早上做你三小时这么好听？ 其实这个还用 都有是吗？ 还用问吗？是吧？哎呀， 现在思萌很久没有见你都是这风格了。 哎，是的，是的， 可以可以可以。那散场吧。 东北回来之后呢，感觉整个人都生猛了许多啊， 吃顶了是吗？ 吃顶了， 噔噔噔噔噔噔，我送你出场。 哎，吃饭横里横气的，不是早间我是分享就是十一期间去参加婚礼的感受嘛， 嗯， 包括可能在短视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像我还说错了，包括脱口秀上，人杨萌人求婚，我都是说成了周奇墨等等的。我发现最近确实是这样，你就感觉到你朋友圈，有好多人不是在民政局，就是在这个 去民政局的路上， 对啊，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接亲求婚的现场。我今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哎，这我考考你，就是当时在接亲的时候，一般新娘和伴娘团要想出一系列的这种绝招去为难一下新郎和伴郎团嘛，对吧？在找鞋之前，他说你要不加思索的说出新娘的五个爱好。 没有，我们没有这一环节 啊？是吗？ 没有。 那你觉得如果说现在这个话题比如抛给你的另一半的话，他能够说出来吗？ 行，我今天回去帮你问一下。 嘿， 你问我这第一时间我好像也得想一想。 您新郎特别机智，然后呢发挥了他这个非常擅长的这种造句能力，说啊，五个爱好很简单，喝啤酒，喝冰啤酒，喝大杯的冰啤酒，喝菠萝杯的啤酒，天天喝啤酒。 真的是多爱喝啊，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生活气息啊， 没错没错， 全场应该是气氛担当了， 哎，就是需要这样的闹闹场面，热闹一下嘛。 对，今天早上听你三个小时带班之后呢，然后有一个听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给我发来信息，他说哎，思萌是不是想结婚了呀？ 哎，怎么能这 么 说呢？啊，对啊， 他今早说到那个话题是关于婚姻的，就感觉特别的向往。 可能是说到啤酒我比较向往吧。 你这个笑是出卖了自己是吗？ 哎呀，你看看真是，对吧，美好的爱情谁不想要呢？ 好嘞好嘞， 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刚才也有朋友在聊天室提到了说路面比较堵啊，也是从这个今天呢，根据市气象台的这个下午的3:4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显示呢，那么预见今天晚上10:00到明天的下午7:00，本市大部分地区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那么可能山区的阵风会达到8级左右，哎，也有连绵的这个阵雨，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驾驶车辆的时候注意安全。 路面湿滑，行车注意安全，包括遇到那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 没错，来听听哈尼这首 Day One， 在稍后我们依旧会跟各位测评一些本周的新歌。 Thankful you're my day one. Thankful you're my. I got lucky finding you. I won't make the day that I came across you. 'Cause when you're with me, I don't feel blue. Not a day goes by that I would not redo. Everybody wants.To love. Yeah, that's right. It's easy when you try hard enough. Yeah, that's right. You'll always be my day one. Day zero when I was the one. I'm nothing but mymet you, it just felt right. It's like I met a copy of myself that night. I don't believe in fate as such, but we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that's my hunch. Everybody wants true love.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欢迎回到我们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在周六的下午的5:17向你问声好，我是思萌。 嗨，我是艾科。 嗯，聊天室里面跟各位打个招呼啊，像哥大也包括夏花还有推土机啊，猫行记都已经过来报道了， 还有 Mario 还有 Percy Patty。 欢迎各位，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对啊，今天呢咱们没有什么固定的话题聊啊，大家想分享什么心情呢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恭喜一下剧本杀推土机，它是在今年的这个北马北京的马拉松这边已经中签了。 嗯 啊，所以每年是抽签的状态下能够中签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嗯，很幸运的一个事儿。 对， 好 ,ImoBlue 也发来信息，他说最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奇思妙想，他就说想搞一场这个盲品酒会。 嗯， 比如说日威的主题。 嗯 啊，每个人带一瓶 whisky。然后呢测评出最受欢迎的那款，不知道说这个活动适不适合在同事之间搞一下。 不是每人带一瓶啊。 哦 啊，行啊，这个花销不小啊。 每人带一瓶那算少的吧，那难道每人带一杯？ 然后那每人带一瓶是测完之后今天带来的就不能带回家，就得喝完，对不对？ 啊，你这个想的有点完善，我没想到这一步。我只想到了第一步，就是假如说这个活动要开启的话， 嗯， 对于一种像我这种啊又菜又爱玩还特实在的人来说，特别不友好。 为什么？ 因为品到第三杯的时候我可能就呈现那种那种状态。 哎呀你行了。哎，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最好在就是这个盲品的阶段下，就是不要看到这些酒标啊，或者说它的那些瓶子的样子， 嗯， 就直接放到可能统一的那种一模一样的杯子里面， 嗯， 一个一个的来尝。哎，好像他说能不能在同事之间搞起来，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能成为你的同事吗？ 因为确实有的日威的酒呢它喝起来，因为我喝的不多， 嗯， 我就喝过那么一两款， 嗯， 然后 我也差不多， 对，它那个口感其实喝起来还是比较比那个苏格兰威士忌要喝起来稍微清爽一些， 对，柔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很多人都是会被某一个品牌的那个噱头迷惑住双眼，比如说二哥三、三哥四、啊几哥几啊这种，所以说如果要是蒙住所有的商标，然后蒙眼来进行一个品酒会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不错的体验， 去掉了所谓的滤镜效果了。 嗯， 得嘞，行，这个我觉得可以小范围的搞一下、啊。 那个时候你就喝不出来什么二哥三了，二哥三、啊、哥什么哥都一样。 就见面开始喊哥姐了啊。哎，说到这个，可能盲品不光是酒啊，还有就是音乐，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评的环节啊。今天呢，其实在这种小雨当中，适合来听一点这种国风的歌曲。 对，我们来测评一首歌，来自戴荃和郑云龙的《踏梭行》。这首歌呢是最近发行的一首国风歌曲，也是泰和麦田发起的一个特别策划，叫 A18， 我们的主歌首支单曲，所以今天就来先听听看。 就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曲。在前半段的时候呢，取自的是北宋诗人晏殊所著的《踏梭行》祖溪离歌当中的一段。 祖溪离歌长亭别言，想乘离歌又回眠，举人凭马银鳞丝，行人去着衣薄砖，花歌混啸高楼暮断，斜阳直送平波远，如穷无尽十里愁，天涯地角寻思遍，酒一杯尽斟满，泪眼连相见不知哪一天，歌未央情无憾，别时难知恨离愁， 唱的也是两个人惜惜一别难舍难分的一种情感，来自戴荃和郑云龙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踏梭行》。 这首歌你听完之后会打几分呢？欢迎大家能够将自己的听歌感受发送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投票正在持续当中。 对啊，作为这个国风的创新者呢，也是戴荃将这种东方美学非常擅长的就是放在了这种音乐当中嘛，所以是一如既往的在歌声里面融入了很多这种可能百转千回的情感在里面。对，万千惆怅嘛，因为你想到比如说可能刚休完长假， 好多朋友也可能是从家乡或者从外地回来的，所以可能在车站也好，在机场也是跟家人的一个道别的过程。 对，所以这首歌你是选择上传还是删除呢？ 上传啊，这首歌非常有这种过分气质。 给几星？几星？几星？ 我觉得给4星左右。 哇，这么高！ 哎，很好。 我其实对于戴荃的认知还是在他的其他的那些作品上面比较多一些，就是《 悟空》啊， 对，还有他上一张专辑出的那些都还比较精品， 嗯， 比较适合，就用老白的话来说，比较适合下午品茶的时候来聆听。 啊，可以啊。 对，但这个他作型的可能是听歌的环境和氛围是有所区别，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刻没有将我带入进去，所以选择给2颗星。 2颗星 ，OK 啊。那么大家在这个此刻此情此景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的感受呢，也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告别这种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我也想到了，就是可能今天看热搜里面有一个提到了，说到了这个自己的订的高铁票要开车了，然后呢你知道家人一般都提前多长时间催你出发呢？ 高铁票吗？ 对，一般就坐火车嘛。比如说你可能要回学校也好，回可能外地工作，那家人可能一般提前2-3个小时，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有爷爷推荐他就是提前7个小时出发，说爷爷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每20分钟提醒一回，孙子你该出发了啊，可不能误了车呀。 骂谁呢？开玩笑，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袁泉，杨悠则唱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加歌手的身份。然后今天在北京 Long Stay 和这首《一个人的旅行》当中纠结了半天，最后选择了这首歌。我觉得一个人的旅行是很酷的，这可能它存在的方式呢是有限定的，就是在你单身的时候，如果说你组成了一个家庭或者和另外一半在一起，你很难有一个自洽的旅行。所以一个人旅行，让我们在脑海当中构想一下吧。 我搭上列车，乘风速前行，看见海平面闪烁着晨曦，海鸥在天际旅行，无忧也无虑，蔓延在嘴角释怀的笑意，背起了行囊，一个人旅行，天和白云陪伴我，并不孤寂。 属于不要姜，标一标居然只加了装饰，那公司装修真是没增想。前几天隔壁老王刚装完，他一看签约多少就多少，墙面弄得白增亮，装修施工还环保，终身管家包入住，选购主材有保障。要问电话是多少，我说两遍您记好，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自营的家装，居然装饰。 进口 Jeep 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冀东通85576166。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自瑞典的一支电音组合啊，也是融合了 funk 和 soul 的一支 hips 带来的 Lost Tonight。 就会觉得今天晚上哎，应该是要沉浸在这种就是短暂的休息当中，稍微迷失一下嘛。对， 嗯，好啦，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暂时迷失一下情绪。 嗯， 不要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九七四双排，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俩刚在商量一个事儿， 怎么了？ 然后就是今天要不要弹唱？ 嗯，这还商量吗？ 需要啊。 你这话说出来之后，肯定是要烫了啊！ 不，那不一定啊。嗯，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家真的是不太擅长。 嗯， 然后上一次我们好像也是在周六还是周天的时候唱过，周天的时候唱过一次。 没关系，这样你以后就是你可以回来收集一下一个清单，就是把你不擅长的歌都收集一下，以及擅长的，我们就把那些擅长的避开就好了。我们就像有时候测评新歌一样，哎，我们就让这些歌从今天开始到年底就剔除掉。 啊，好， 只弹唱那些不擅长的。 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听你这么评价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就不中听，就不像上一次我们在现场和耿梁一起弹唱的时候，我说我们其实现在在节目当中有一个新天的板块叫 Goodbye the Song。 嗯， 用弹唱的方式告别一首歌，然后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就告诉大家弹唱不要轻易尝试。 嗯， 我说不，这也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二度创作嘛。 哎呀，这个音乐人到底是不一样啊， 真不一样。哎，然后现场那天弹唱完之后，大家给我的统一评论就是，自然， 哎，真实， 原生态， 哎，Lo-fi。 对，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个态度，然后来期待一下我们18点以后的一首歌的弹唱。 可以啊，这个娱乐最王牌照常直播当中，我们在此刻陪伴各位下班路上，同样是吃货最前排啊。 对， 聊天室里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晒了啊。 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今天白天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加上今天是工作日呢，再加上小客车尾号不限行，所以交管部门预计全天城区的交通压力都会大于平常的工作天。 没错， 特别是早晚高峰，交通可能会比较出现拥堵的现象吧。所以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特别想选的这首歌再次拿出来和大家放松，就是窦唯和易乐队这种雨靴。因为在淅沥下小雨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北京这座城市好多那种18层以上的高楼啊，都会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云雾之中的那种高耸入云。 对，所以这么仙儿，那我们就不妨邀请很仙儿的一首歌来帮我们做一个 BGM。 我发现有的时候大家在听歌，包括咱们有时候在开车路上啊，就是有些歌曲真的会跟天气一样，会帮你带入到一个情境当中， 对， 很明显。然后呢，跟你的此时的状态也有关系。你比如说，有时候我看看文字、看留言，有时候你会看错、看串了，会错意。然后呢，跟你的当时的可能那个心情都有关。你比如说，刚刚哈喽弟弟发了一条，他说我此刻的状态就是好冷啊。这外面感觉好冷啊，不太想出去。然后呢，我就看成了烤冷面。 为什么？因为你饿了，是吗？ 因为实在是太饿了。 哦，好好好，那能理解了。今天早上我在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槽点特别想吐槽一下。我说我见你的时候一定要分享这个事儿。 怎么了？ 那不妨就正在收听节目的都是咱们的家人和朋友，对不对？ 哎呦， 我们就别当代人， 哎， 一起分享了， 好吗？ 您说，哎。 你在放有首歌的时候，然后这首歌曲它中间有一个空隙， 我猜你说的是当年情。 哦，对对对，是那首歌。然后这个空隙呢，突然之间思萌可能怕空播，推了麦，然后说，我以为你要说一个高深莫测的什么，刚才听到这首歌 很专业的解读。 对，当年情啊，因为当年张国荣哥哥张国荣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代入感啊。思萌这时候默默的来一个，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是空白。 这是一个专业 DJ 的素养，对吧？ 然后那一刻，原谅我，就不厚道的笑出了声，在车里笑得前仰后合， 是吗？ 真的， 也就是那会儿，就是大家可能堵在路上，就会看到有一辆车，是吧？突然就是疯狂的在抖动，因为你笑的动静太大了。没有没有，我是想了人家这个歌曲嘛，珠玉在前。表达那么专业，然后呢，演唱那么好，我就不要再去添，就是过多的去添砖加瓦。 对对对对，明白了。 哎， 下回我也这么介绍，请你不要意外。 哎呀，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吧。今天虽然说没有话题啊，但是呢，感觉到一到这个周末，包括我们工作一天结束了嘛，大家还是会免不了聊到吃的。而且一下雨呢，你会干到就是聊天室里面，娱乐最阳台一打开，基本上直接破防，因为全部聊都是火锅。 哦。 下雨天跟火锅确实很配。 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在上直播之前已经很饿很饿了，然后跟我分享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反正一个人待着也闲来无事。 对啊， 那不妨去学做一点料理。我说做什么料理呢？要做烤肋排。 烤肋排，对，后来直接给我劝退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烤肋排最好的话是要腌制至少24小时以上。 哇， 也就今天晚上我肯定吃不着。 你可以明天吃。 No， 年轻人的状态，想做就立马去做到。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妨我等一下给你推荐几个我吃过的还不错的好店。 得嘞，得嘞，好 吗？ 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影视当中吧，因为在十一期间，好多朋友都在电影院里面都度过了嘛，包括《长津湖》也好，包括《我和我的父辈》，还有这个《五个扑水少年》，就是不同题材都有。那么，其实，在十月份呢，还有马上要上映的两部电影，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对，那就是巩俐主演的全新力作《兰心大剧院》，今天正式发布了一组全阵容的人物海报。九位主演：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还有黄湘丽、王传君、张颂文等九位片中人物，他们的造型已经被曝光了。 对，而且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这个张颂文还是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配角。但是在电影上映之际呢，也是凭借的网剧《隐秘的角落》已经成为了公认的演技派演员代表了。 对， 包括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演员的诞生》里面，在综艺节目里面，张颂文的表现也非常好，所以让大家也越来越认可他了。 对对对，就是特别有专业素养的一位老师。 10月15号。 兰心大剧院正式上映。 之前艾克也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他的一些观感的体验，讲述的很简单啊，就是1941年的时候，巩俐所扮演的大明星为了出演他的旧爱指导的话剧，就回到上海了。所以引发了各方势力对他一个就是动向的这种密切关注嘛。 片中片， 片中片， 对，黑白硬化，然后全程没有音乐，可能观影门槛会相对较高。但是冲着巩俐，冲着娄烨，也值得去买一张票。所以今天分享这首歌，我应该割裂一下，不代表我的心声。Prepare for disappointment， 这首歌曲我是值得推荐的。Matt Elliott 就是有三位男低音，我等一下一一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种耳膜当中的刺激。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 嗯， 是来自 Nat Elliot， 对 ，Prepare for Disappointment， 男低音嘛，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咱们学这个专业，听到之后会忍不住想模仿 啊，对 对 对对， 低音迷人的感觉。 是我特别喜欢三位男低音，他是其中一位 Nat Elliot， 还有一位呢就是科恩，还有一位呢就是赫拉德达拉蒙。 哦 哦，这三位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他担当的这个角色不太一样。 嗯， 就假如说某一天你特别想要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那一定要听赫拉德达拉蒙。 哦， 他是那种法国，然后那种很唯美的，然后想请你跳一支舞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科恩呢绝对是诗人。 没错没错， 对，你在听他的很多歌曲的时候，就像在赞颂一些事情、或者在给你诉说一些事情什么的。 嗯， 但是 Matt Elliott 我觉得他的歌曲是给我那种很绅士的感觉，就是不想打扰。当然他其中也是像你说的一样，今天早上那个会有一个些许的空白， 我看到了 喘息， 你想表现一下，人没给你这机会。 哎、 啊， 对对，没想到人家开始了。Prepare for Disappointment 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我们已经把今日份的歌单发在了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对啊，我觉得既然就是搭档了这么久了、 你说 你可以再多喜欢一位这个男低音啊。 有，我今天还准备另外一首。你不是每次听我在放这种男低音的歌曲的时候，都有种要把你送走的感觉吗？ 哎，反正可能也没接触我这梗得了啊！欢迎各位，两种方式随时跟我们互动啊！九七四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啊，就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是， 今天呢没有固定的话题，但是大家就可以随时畅开聊一聊，比如说聊到火锅这些事情，就是我还推荐一个啊，就想知道的话，一会儿我可以给你发位置发地址，大望路那边有一个打边炉。牛尾锅非常赞 哦， 而且它非常好的一点是能够营业到晚上12点，就是比如说看当时我发现这家店，就是因为我是9点多钟才要去吃饭的，刚忙完，所以好多店都会关嘛，或者10点钟就关了。然后那家店是它的啤酒也很好喝，它的东西都是到了之后现给你做出来的， 对， 非常棒。而且它会告诉你，哎，你看这款啤酒，我觉得给你加点冰块会口感更好，而那款呢，可能拿杯子放就可以了， 就很专业。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地方吃饭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啊， 就是服务的态度又是很好的，然后又很到位和贴心， 对， 又很对胃口。就比如说你在忙得很晚的时候，你还可以约到自己的朋友去吃一个火锅。好，我们暂作推荐。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有的正在就是听我们刚刚那番介绍之后有种想流口水的感觉，说你们为什么每次都在推荐不请我们吃一顿大餐。我们有这个筹备和计划来着， 没错啊。 好，我们在说吃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备受期待的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昨天已经正式在北美上映了。 这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一部啊，在10月29号已经在确定了，就是国内这边会准时上映。那目前呢已经提前场了放映的，斩获了630万美元的票房，已经高于之前上一部大破天幕杀机的这个460万，包括在之前幽灵党当中的530万了。而且随着影片呢在海外的陆续上映呢，首周末在54个市场当中轻松的登顶票房冠军。因为好多点子在里面，比如说他可能是丹尼尔·克雷格的最后一部了。今年53岁，已经年龄非常非常大了。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在这个题材当中，每个人我觉得还是有情怀的嘛。对于海多就是很多孩子成长为这种真正的男人之后，这种绅士的感觉，打斗的场面都是非常非常迷恋的。 好，如果喜欢这种主题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007无暇赴死。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在这一趴的时候继续来听歌，稍后还有艾科的弹唱，可以猜猜是哪一首。我们还有更多的资讯以及更多的演出要分享给大家。 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

있을지 늘 그렇게 나 생각해. 하루에도 몇 번씩을 심각해. 너의 사랑 너무 야속했어. 울고 있어 나의 가슴 속에서. 너 없이 아무런 의미 없는 날의 반복 속에 날 이제 받아주면 좋겠어. 나에게 말해줘. 사실을 말해줘. 8:04，这首歌曲 Tell Me 的版本是来自金润吉啊，在里面还加入他的一个这种 rap 的段落啊，就是也是为了用这样的歌曲去引出接下来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一个重磅的环节。 哈哈哈哈，那就是重量级的，用郭鹏的话来说怎么说，下水道 嗨 弹唱者 啊，怎么着也浮出水面了啊。 因为某一天他在想介绍我的时候说像一个流浪艺人一样，就是在那个地下通道，就曾经地下通道，你还记得吗？ 明白，对， 一走嘴说成下水道。 这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啊，在里面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娱乐江牌正在直播，在此刻也是跟各位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啊问声这个周六快乐，下班快乐。 对， 今天呢虽然说是工作日，但是咱们节目跟平时也确实不太一样，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弹唱的环节。 好久没有见大家，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和大家分享弹唱了，是吧？所以今天再重温一首曾经节目当中唱过的歌，但是虽然第一次唱的比较稀碎啊，希望今天这个有思萌的加持能够稍微增点色。 没问题，你但凡空播了我都给你把话补上，放心吧。 这段是空白。好了好了，蓝顶盖蓝顶盖。导演，我申请 NG， 重新来一遍，好吧？ 来来来。 I die, my life before my eyes, as I hear there, as a wonderland. I don't really say much anything, but I see you.That is crazy. Your landing guide is whole. Oh, that's magic. Oh, that's magic. Oh, your landing guide is whole. Oh, that's magic.That's magic. Right, I die. 歌词了。Right, I die. My life before my eyes. As I hear there, I say Wonderland. Bye bye crazy. 你人生呢、嗯、I don't really say much anything, but I see youThat is crazy. Your landing gear is full. Oh, this magic. Oh, that's magic. Your landing gear is full. Oh, this magic.Oh, that's magic. 对不起，我忘谱子了。 哎呀， 对不起，谭西四。 就是我感觉我在旁边，不光是要兼着翻字幕的这个工作，灯光啊、音响，我都得操作一下，是吧？还得配合着。 就这首歌，其实我挺喜欢的。 就这，我还受埋怨啊。 但关键是每一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忘了这个在副歌部分的时候稍微要切换一下它那个和弦、 嗯、 就每次都会忘。 哎，没关系没关系，就是 你的这种其实非常稳定的发挥一直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好的，谢谢 Goodbye the song、 哎、 这首歌蓝领盖，希望大家以后再也别听这首歌了，至少不要听我唱了。 刘浩林的 Landing Guy 啊，对，反正用这样的方式吧，跟各位是就是开心一下，毕竟是要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嘛。 嗯，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这种这个不搭尬的这种合唱的模式，配合的模式，让、嗯、大家觉得哟， 哎，我觉得很神奇。 听完这歌，觉得自信心爆棚，觉得在车里面嗨。艾克唱这样，思萌配成这样， 我 都能去。 对对对，很神奇。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此刻坐在车里，嗯、听到我俩刚才稀碎的就稀巴烂的一个翻弹唱之后、 啊， 可能就会觉得说，喂，我是不是也可以弹唱？ 嗯， 喂，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投一下稿？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声音的音频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哎，没问题啊， 我们也可以就是不介意就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呈现一下， 嗯， 好不好？ 对，大家可以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啊，就是想唱歌的也可以随时发送语音，找到公众平台九七四最王牌，以及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 嗯， 大家有什么留言，这时候也都可以随时尽情的啊，发挥你们的这个描述和这种能力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 嗯、 当你坐在我旁边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唱任何歌曲都会变得很卡顿。 嘿，这就赖我是吧？今天我就是背锅侠啊。 Goodbye, the partner。 哎，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因为那个在早安音乐秀的十月期间，我也是带了两次班， 嗯， 然后郭PD就是 cue 我一定要唱歌， 嗯， 然后唱那两次完完整整的呈现，就在你这儿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着， 不会是心动了吧？ 再见再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风。

A 的代表、就是形容一个女生很酷很飒、就是、 没错没错， 说她很 A 对、所以刚刚也是好多朋友在聊天室里面就是在一边听陈丽的歌，然后一边在讨论说哎呀这个艾柯的、嗓音 别说话了、 小野丽柯、根本不输那些民谣歌手， 不不不， 一点不比民谣女歌手差， 就咱们类似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以后能不能就自行消化就好了，就感觉通过电台说出来有种自夸的嫌疑 啊，那并没有，你想多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刚刚的这个发挥不是你的一个就是非常稳定的水平嘛，对，所以你看就是因为私底下有时候我也会听艾柯唱歌，然后有时候也是确实有弹得不错的啊，要不要再来一次机会再来弹一个就是你更想唱的一首歌曲？ 哎呀这首歌其实唱过了呀，但是就是、还要唱吗？迷电， 嗯， 我们要不再推荐一首歌曲，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 啊、哦？好， 如果想听的话， 啊、 我们就唱；如果不想听， 想听 咱俩就不唱了。 想听迷电的 好好， 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娱乐最王牌扣一就好了。 来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今天特别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是在虾米音乐节的这次演出上，然后看了他的演出，然后包括跟他之前也是有一个交流和认知，然后 Mr. Asper Sally Star 介绍他的时候呢要夹带私货，就是要多介绍一些他的背景，因为他的 MV 的设计是和德国的动画艺术家一起创作完成的，而他整个歌曲的故事啊都是由两双鞋和三双鞋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来组成，所以它的制作是非常的精良，也是一个高定制版本。 对，那这首歌曲呢我们稍后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 好， 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发送你们想听到的或者说想分享的一些故事。这首歌曲再见 Monica， 我们稍后期待各位的回复。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回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今天呢，北京是有点小雨的，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注意路面湿滑，驾驶安全，礼让行人。 是的，是的，记得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然后有好的心情或者你今天一整天的烦恼，都可以把我们当做树洞跟我们分享。 没错啊，而且我们这一趴的这个主题非常简单，就是 Goodbye 啊，各种再见。刚刚的那歌也是那个彭琪燕和 Frankie 带来的。再见 Monica 啊，接下来就再见另一首歌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多朋友反正都已经在聊天室里面已经开始刷屏了，就非常期待啊。 行吧，那我们就再唱一首这首米店好不好。 来，我给你把歌词找出来之后啊，带大家可以在车里面去可以说听一个小型的这种 live show 的感觉嘛。 好好好，米店这首歌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北京时间的18:27，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朋友们，我一定要打断你们，不然的话，稍后你们可能会被吓一跳。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拜拜。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0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品泽美丽乡村，向往生活，引领低碳出行全新时尚，汇聚京城餐饮共享时光。建行生活 APP 立即下载注册，享100元新人福利，美好生活即刻开启，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候鸟未遂云迁徙，可惜啊云走未遂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哎呀，刚刚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片花里面说到了一样，就差点不辞而别的离去了啊。 刚才我们这一趴完整的呈现了一个什么叫 Goodbye Song， 哎 ，Goodbye Radio， 哎，嗨，就是娱乐一下嘛。而且我看到其实大家留言，我觉得还挺善良的 啊，真是 就觉得艾珂的声音跟此刻下雨天的北京特别的契合。 我真觉得 思萌的合唱，哇，锦上添花， 哇，最好就是大家只关注后半句就好。 哎，这条是我编的啊， 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一颗大心脏， 嗯， 一定是包容了我们所有的不足，然后把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发光溢彩的这个绽放的东西都会无比的放大。 对对， 谢谢你们， 包括坐你身边我也得是这样的，就 是 习惯了啊。 好 啊，鼓掌。哎啊，回到娱乐最王牌节目当中，18点32分依旧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啊。各位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思萌跟艾珂在今天周六的工作日的傍晚陪伴大家。 对，我们用生命在和大家分享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红辣椒这首歌曲要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The Getaway 曲风非常的多变，我特别喜欢红辣椒，因为他们的台风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如果喜欢看的话呢，可以去各大网站上搜索一下他们历年以来的一些现场演绎。 That's right, you're right, we will do our thing tonight, alright. Take me through the future.It's time, you'll find just another color-coded crime. incision and a suture. You told my friend we would get it on no matter when. A super cavitation. Let's go. You show me something no one will ever know. A love hallucination. Another lonely sup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Slow down for sound. Turn it up and know it can't be found. The body that we transcend. A street you beat. Find out that the trick is never cheap. A melancholy girlfriend. Another lonely superstar. Get away inside your car. Taking much too far. Surrender to the brave inside. Getaway 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红辣椒，然后有喜欢贝斯的朋友可能会对他们的贝斯手特别情有独钟 Flea，觉得他活成了很多贝斯手心目当中那种向往的样子， 是吗？ 就对， 终于被别人给认识了是吧？ 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做自己，然后还有一身的技能加持。 嗯，而且刚刚的那种演奏的段落，就让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爱尔兰的乐团 Put Down Cinema Club， 是那种弹奏的感觉，会让你不由自主的沉浸在里面了哈。 嗯， 所以你看，弹琴弹得好呢，确实是有优势的。包括吴明在聊天室里面就说到，说我就对艾科这个不插电的唱歌啊，就是投入其中，无法抵抗。嗯， 好，谢谢各位，都是善良的朋友们。就是没有让我们就在这一刻特别的尬在这儿就行了。 哎， 然后刚才我们拉下麦那一刻说，嗯，好像那句话特别适用于此时此刻。 嗯， 如果我不尴尬，尴尬的可能就是别人。 哎， 好，我们说一个不尬的事儿，这个现场演出大家一定要去， 非常精彩啊！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在10月9号，也就是今天盛大开幕。 嗯， 今天起到24号，音乐节呢将联合国内顶尖的音乐家，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带来24场精彩绝伦的音乐会。 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半左右啊，将在保利剧院迎来首次这个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啊，叫灿烂 的阳光下，交响合唱音乐会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呢，自2019年联合北京音乐广播推出午间音乐会，一直在把音乐带进写字楼，赋工作空间以艺术气息。今年的10月14号到17号，每天的13点到14点，仍将会带来4场午间音乐会，灿烂金属管铜管五重奏的音乐会，包括马勒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独唱的音乐会，还有南美风情古典吉他音乐会和欧洲风情室内乐音乐会。 对，此外呢，10号的下午5点钟也将于 ET 港购物中心举办的是飞跃时光一韵国潮张家界市啊，一个原生态音乐展演音乐会。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呢在附近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风吹在绒发，蒲公英顽皮跑去哪，烂漫无邪的生长啊，远处的种子和脚丫，雨幕与小花，每一株天分冒出芽，本是跳跃的精灵啊，饱满一个个盛夏，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不用怀疑这是宇宙独一无二的色彩，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卸下所有防备，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 Do what you gonna do， 云卷涌刹那，金色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啊，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雪亲吻脸颊，炉火柴心烧的琵琶，念念不忘的故事啊，写满青春的年华，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不用怀疑这是宇宙独一无二的色彩，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卸下所有防备，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 Do what you gonna do， All the girls， All the girls， All the girls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people do what you're gonna do.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卸下所有防备。保持初心，高山还有森林，不虚此行， Do what you wanna do， 愿你感知冷暖通透心情，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不出意外，我要在电台当中把这首歌送给女生们啊。 给女孩儿， 对，给女孩儿，让这种阳光的感觉、轻快的感觉，而且把女生的那种就是独立的这种个性也唱在里面了，很轻佻、轻佻的感觉。 是是是。然后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还要分享一首很浪漫的歌曲，那就是来自彭坦和春晓，有一首歌叫《下雨天真》，很适合今天的天气来聆听那首歌。一段白噪的雨声，听，就这个声音，就进入到一个既温馨又和睦的小家庭当中。你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和小宝宝一家三口生活在好像就是其乐融融的那种马上开始要吃晚餐的那种画面感。然后娓娓道来一个命中注定的故事，然后一场雨的突如其来，然后也可能会滋生更多意外之喜。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下雨天真》。 命中注定 下雨天真。 下雨天，没完没了的下雨天，下雨天，睁开眼，欢喜哀怨都看不见，看不见。你是一棵树，伫立我的窗前，浇灌所有光线，让人神迷目眩。曾经有一天，我们都没改变，为了更好的你，没有不能放弃。 下雨天，没完没了，等待着下雨天。睁开眼，欢喜哀怨都湿润着，看不见。你是一片云，飘过我的窗前，搅乱所有眼神，惹人思绪万千。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改变，让掉破碎的心，重新组合世界。 我觉得有时候白噪音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就是一下子帮我们在耳部这边的神经包括大脑对放松一下，就听上去哎，就像刚刚那个猫行记说的，哎，我都快睡着了啊，拍拍你，拍拍你啊。 啊、哦，醒醒，就是此刻要是在家里的话可以进入到深度睡眠，就是如果在我们的这声音包括刚才听到这白噪声当中、可以进入到这个深度睡眠状态、但是正在开车的朋友就不行啊，清醒一点、朋友们， 哎，你们再不清醒我们就唱歌了啊。 放爱歌是吗？ 哎，对啊，就是跟各位分享分享包括最近的一些精彩的演出，还有就是可能长假回来之后呢，这个有了休息日，还有一些地儿可以去转一转啊。比如说有没有最近在关注一些古代文明展的朋友，你看之前我推的在这个中华世纪坛那边有这个遇见古埃及嘛，就是这个木乃伊方面的一些历史文明的展览。那么这次有一个呢叫做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开幕式 哦。 哎，昨天已经是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开幕了。 嗯，有什么呢？这次展览共有超过300件的古代文物展出。 嗯， 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一级文物。 哎， 时间呢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朝，跨越10000年之久。 嗯。那么重磅文物包括了像春秋时期的金工盘呢，包括商代晚期的玉立人、玉婴，辽代的观音菩萨立像等等。而且呢，也是通过了这个精选的相关文物啊，以这种实物的证据呈现了辉煌的山西古代文明。你看以前咱们说起来这个古代文物是吧，一般会想起就是我们老家河南，还有就是陕西你比较熟悉的。 是。 而这次就是山西这种古代文明展呢，会告诉你的是就他们也是作为了一个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嘛。 对，因为地形它会比较相对封闭吧。 对了， 嗯， 所以呢，这种像遗存的这种古代文物呢，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面，在全国也都是这种首屈一指的。 对，如果喜欢相关展览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 嗯， 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你要来推荐还是我来？ 嗯，你来一首吧。 行。 对，适合我们配着这首歌曲去看一下这种古代文明展的感觉。 哦， 哎， 那这个有点难为我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分享这首歌。 嗯，来介绍一下吧， 也是比较符合今天雨天来听的一首歌。 嗯， 来，老歌，来自王力宏，真正的那个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我觉得一首歌曲当中可能会蕴藏着一些情怀，包括我当初听这张专辑的那种青春的感觉。 嗯， 可能你在再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你还忍不住说，哎，我当年听这个歌的时候是坐在电视机前， 嗯， 看着那个 MTV 的播放， 嗯， 认识到哦，有王力宏这么帅的而且有具有创作才华的这么一位才子存在。 哎呀，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王力宏都不一样啊，心里面的王力宏，你刚刚说到说真正的王力宏， 嗯， 然后你又接了一句此刻你心里想的是谁啊， 老白， 我就以为你在 cue 我啊。嗨，没有没有， 不、啊、老白不是有一个称呼是剑外沈腾加剑外王力宏 哦。 嗯， 我想的是长远，不知道为什么。来听这首歌吧，此刻你心里想的是谁。 嗯，都可以， 下雨天。对， 几分钟的时间交给你们了。 家的便利店大夜半2点或3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星球线，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 很想问一问，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此刻在你心里面想的是谁啊？对， 对， 而且下雨天可能想到的，心里面想到的朋友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下雨天可能有的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雨天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会让我们更加冷静，或者说更加适合睡觉的一个环境。然后有的朋友不太喜欢，比如说我刚有个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说，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他最近情绪不是很好。然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失恋了。就是你有的时候在想去安慰一个失恋的朋友的时候，你好像用任何语言都是特别苍白和无力。 其实也不用用非要用语言去安慰，就是你可以邀请他听一听我们 Goodbye the Song 的环节，就会发现哎，生活其实很美好啊。 为什么又 cue 到我？ 跟 我有什么关系？ 对，有音乐在的加持就是不一样啊。好了，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也跟各位说一句，感谢大家在5点到7点钟陪伴我们啊， 谢谢你的包容。 对啊，度过了周六的这样一个黄昏和傍晚。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呢，如果有晨练的朋友或者出门的朋友，注意了啊，是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那么12到15度，其实温度还是蛮低的，所以出门还是要多披一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啊。 好，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最后一首歌什么呢？ Dancing in the room，稍微的轻松一点吧。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好，拜拜， 拜。 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哪里加油更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分布更广，选择更多，价格更优。每月活动还送超值加油优惠券，领券再加油，加油更优惠。快来平安好车主 APP 优惠加油吧！ 早晨起来腰酸背痛，可能是床垫惹的祸，不要再纠结了。居然之家首届健康睡眠节已经正式落地北京了，17大国内外床垫品牌十一假期京城献礼，7999元的美国丝联品牌床垫，5999元舒达床垫送到家，还有1999元雅兰，2699元穗宝，3888元慕斯等国产床垫厂家让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西三环居然之家另择店，消费满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四季的交替让我们感知冷暖，距离的遥远让我们体味思念，天气转凉注意保暖，一句暖心的问候就是我们走进彼此最好的表达。